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画新闻，我是朱明奇， 还有我 Cathy。 好，今天是 Cathy 和我在一起，在中秋节过来的第一天，大家回来上班就准备接受这个媒体的重磅炸弹。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天，可以说已经关注了许久许久，都已经甚至关注出一定程度的疲劳的这个薄熙来案，终于是大幕落下，或者从目前的程序上来说，可以算是大幕落下。薄熙来案的一审在山东省济南市人民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宣判。好，这个在济南市济南市中院的这个微博，可以说是最近这一个月来在中国微博界上升最快的一颗星星。好，就刊登了判决书的全文，其中呢就在量刑的部分提到，本院认为被告人薄熙来身为国家工作人员，接受唐霄林、徐明的请托，利用职务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直接收受财物，明知并认可其家庭成员收受徐明给予的财物，其行为构成受贿。同时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构成滥用职权罪，并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他人侵吞公款，其行为构成贪污罪。也就是说，在之前庭审中，公诉方指控薄熙来的三项罪名，贪污、受贿和滥用职权全部成立。唯一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呢，就是在审理阶段，公诉机关指控这个薄熙来受贿是2400多万，但是其中呢有一部分的这个款项是在法院的证据的审理阶段认为证据不足，其中呢应该是实际上是1343000余元因证据不足不予认定。所以说这个最后认定他受贿的这个金额和最初公诉方的诉求呢有一些差别，但是在大的罪项上并没有差别。最后被告人薄熙来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没收人民币100万元。滥用职权罪有期徒刑7年。最后呢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对，我觉得其实在昨天公布这个判决结果之前，社会各界啊，很多人大家都有一个猜测， 是， 但是感觉大家的猜测都还是比较谨慎的， 嗯哼， 就是会有一个我区间，我觉得最低可以多少，最高可以多少，但实际上你可以感受到他是不敢往那个高了去猜。 大家会脑子里面想象一个比较严厉的结果，但是很少有人这么去提出来。因此在昨天这个无期徒刑的判决结果下来之后，还是有不少人表示了惊讶于他的量刑之重。 是，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有伏笔的，因为之前就已经说了是要这个从严处罚嘛，从严不是说着玩的。再加上有一部分的人也认为可能是他在庭上的这一些抗辩的表现实际上是给他自己加重了刑罚的可能性。 对于这个量刑的结果哈，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意料之外的量刑结果，而从法律的层面上这样的量刑是否合理，有没有他的理由呢？我们来听一下陈有希律师哈。陈有希律师是金恒律师集团的董事长，他自己还有一个身份呢，是给李庄做过代理律师。大家知道这个李庄跟薄熙来案的这个可以说是渊源很深，自己是开始代理薄熙来案中牵涉到的黑老大，结果呢自己又被以伪证罪就深陷牢狱。而在这个李庄打官司的过程中，是陈有希律师替李庄律师打的官司，所以说呢陈有希律师不管是在刑辩方面，还是在对这个跟重庆方面的这个熟悉的程度上面哈，都是还是比较熟悉的。我们来听听陈律师的这个意见。 量刑基本上得当的，这个案子按照现有的事实和证据，这个量刑还是都在法律范围之内的。 嗯，那有的人把这个判决的结果跟陈良宇跟陈希同的这个相比，觉得这个是可能取了量刑的上限，为什么是这样呢？ 陕西同陈良宇只有十几万啊，他们的犯罪数额都没到这个位置。比起来的话，量刑还是陈良宇、陈希同他们更重。 您觉得还是陈良宇、陈希同更重？ 是受贿2000多万，就是无期徒刑到死刑可以判的。还有贪污的500万，也是可以判到无期徒刑到死刑的。 嗯， 这两个罪就是到无期，算是还是从轻的在判。 您觉得这是从轻的一个结果？ 我们不是胡长青的案子就500多万，我们就判了死刑了嘛。 嗯， 还有药监局长那个案子，国家药监局局长他根本没有到1000万，也不是判了死刑了嘛。 嗯， 这个从推赃认罪的角度来讲，他也是没有推赃，也没有认罪，所以这个量刑不算重的。 嗯。 已经有几千万的贪污受贿都发现了， 嗯， 当时他们的只有十几万嘛， 嗯， 陈希同也只有十几万嘛，这个不具备的可比性，跟物价没关系， 嗯， 跟物价没关系，因为在当时这个十几万在当时也不属于大钱， 嗯， 都判了16年、18年， 嗯， 所以这个案子我觉得在量刑上面，济南中级法院基本上在法律范围之内的。没什么奇怪的。 嗯，那么当时公诉人在审理的过程中是提出了因为薄熙来他不认罪，所以说要求从严的这么一个量刑，您觉得法院在最后考虑到了这 点？所以我想这个案子实际上的量刑后果并没有从严，也没有从轻，是正常范围内的量刑。 嗯， 如果从严，这个案子就应该判到15万，而不是无期。 嗯， 所以这个案子他薄熙来态度好与坏，结果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全部认罪也会这样判，不可能判到有期徒刑的。 嗯，为什么您认为他即使是认罪，也是判到现在这个结果？ 因为这个数额就是摆在这里，两个罪都可以判到无期以上的，贪污500万，受贿2000多万，两个都可以到无期以上的。态度再好，也不可能降到有期徒刑的。 嗯，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金恒律师集团董事长陈有希律师。陈律师本人呢是在李庄这个涉嫌伪证罪一案中作为李庄的辩护律师，曾经给李庄做过辩护。那他的一个意见，包括我们看到他在金融时报中文网上发的一篇文章，好，是表示薄熙来的这个判决并不重，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判的比较轻的。 对，我觉得听了刚才陈律师的一番话，好像可以解释一些事情。就是说他有提到，即使薄熙来是全认罪，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态度比较好，其实这个量刑也是不可能再减到有期的。 嗯， 所以那就可以理解说为什么薄熙来一定要在庭上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进行一次表演。 哎，这个逻辑是在于你不管怎么样都是这个结果，你还不如要 是怎样都是一死，我不如死得像一个悲壮的英雄。 对，这个说的可能直白一点哈，这个道理可能就是这样。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薄熙来包括他的辩护律师的一个策略。 对， 那除此之外，除了量刑本身呢，法律界的人士啊，包括我注意到有包括政法大学这个江平教授，李庄律师，以及很多关心中国法治进程的这些，特别是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们，都特别关心这个案子他审理的这个程序，法院是不是走了这个标准的或者说合法的程序，使用合法的手段来达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我注意到今天其实在微博上，陶锦州律师哈，就他引用了这个济南市中院的这么一条微博，说这个正义啊，不仅需要被达到，还需要看见被达到，也就是强调它这个第一个是公开性，第二个是程序的这个正当性，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法律的专业人士看来，薄熙来案的审判哈，是不是给了我们一丝法治进步的希望呢？我们继续来听陈有希律师的点评。 对中国严格贯彻刑事诉讼法是有积极的意义的，这是刑事诉讼法新的诉讼法实施以后的真正的一个公开化比较严谨的审判。如果中国所有的职务犯罪就官员犯罪都是这样审的话，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将会前进一大步，这是一个好的迹象。 无论是审理的程序和审理的公开性，还是用客观证据定案，这一些都是有很大的进步的。我希望中国将来其他的官员犯罪，不管是处县处级还是省部级，都能够这样审，那对中国的法治进步是有好处的。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陈永熙律师对于博案的法治意义的一个点评，好，基本上还是持比较正面的一个态度的。 是， 相信从专业的层面来说，这也代表了很多这个律师们的一个意见。 对，我觉得可能普通的百姓也能有一个比较完全的完整的认识的，就因为其实。有一个很重大的改变是昨天的中央电视台，他们发布了相当多的一些庭审的录像，就让大家可以看得到，而且像他有一些这种整合性的片子出来，他告诉你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你即使是一个传统的你不愿意用新媒体不愿意用微博去关注这整件事情的人，你也可以对这个事情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受了普法教育了， 是，绝对是一堂生动的普法教育课。 好，薄熙来案一审，薄熙来犯受贿罪以及贪污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最后是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这个是在博案法律意义之内的部分。那在法律的意义之外，作为前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么一个位高权重的身份，这么一起案子，它的本身的意义肯定不仅仅限于一个刑事案件，在政治上面，博案的审理究竟又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休息一会儿，接着回来讨论。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 d 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 Cathy。 我们继续来关注薄熙来案呢，在上个星期天呢，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了薄熙来案一审的宣判，判处薄熙来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那除了无期徒刑之外，大家会关注到的就是这个财产的问题。那在庭审中啊，就已经广泛曝光的薄家在法国的这一栋别墅哈，按照现在的这个宣判也是在追缴的这个范围之内的。 是， 但是 所以就有人有这个调侃，就是说这正体现了我们国家以房养老的政策，他相当于把这个房子交管给国家，然后呢就在条件很好的监狱里面度过他的余生， 青春监狱里边， 跟这个养老院差不多。 好，这当然是一个调侃，但是很多人包括我啊，也有一些担心哈，这个法国的这一栋别墅根据古开来的这个公开的证词，它的产权关系非常的复杂， 是， 最后真的能够追缴回来吗？ 对，你看昨天在最后这个判决书里面也是说了会尽力追缴。其实这个也其实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国际间的关系，我想不是那么容易。 你还有一些司法合作的问题啊，这当然是我觉得在博案的审理当中的一些细节。另外一些细节，这个是有香港本地的媒体引述这个庭上的旁观者说，薄熙来其实在宣判这个听到宣判无期徒刑之后是当庭表示了抗议那当然了，这个消息我们目前无法证实，只是某些媒体的这个单方面的报道，因为在庭审的这个环境啊，如果大家在庭审这个庭审之前就有关注的话，你会注意到你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印证，就是有的人说庭上薄熙来说了这句话，但是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庭审记录都是完全公开的，所以说很难验证。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有消息就是说薄熙来本人呢对于这个庭审的宣判是并不满意哈，是进行了一个很激烈的情绪的表达。而在法院的判决书中也是提到，他如果不满这个判决结果的话是有上诉的机会的。 是，那现在其实对于他这个一审之后是有 N 种可能性的。那如果说他要是想要上诉的话，实际上我们根据还有，因为未来还牵扯到一些法定假期的休假呀什么的， 对对， 所以他会不会上诉，我们在十月八号的时候就可以见到分晓。 所以十月八号哈，估计还是一个重要的日期。 如果薄熙来要在这一天这个决定上诉的话，哎，说不定呢这个案子还会有后续。但是哈，我觉得从之前的经验来看，比如说重庆的这个雷政富、雷政富他进行一个上诉，最后很快就是被打回来了，就是说维持原判、因为在二审上诉的时候他就不一定能够像一审这样再有一个充分的庭审辩论，他主要是由上一级的这个法院对一审的这个判决结果包括证据和这个庭审的卷宗进行一个复查，如果说没有重大的问题的话，基本上是不会，就是很少有机会能够哎说再来重新审理一次。那刚才说了，这个薄熙来案在法律之外呢，因为他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身份，在中国的政坛也是投下了一枚重磅的炸弹。博案的审理究竟在政治上面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马上来听到，是之前一直做军事评论，但是其实呢，在哎。中国政治观察方面也非常有独到见解的赵楚先生对于博案的一个点评。 博这个审判的结果应该说没有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虽然说具体在这个无期啊还是说20年18年这个事儿，观察家会有一点小的分歧。那么这个审判呢，应该讲它是一个从我个人角度看应该说是比较失望的一个审判，因为博在重庆主政期间，他最主要的罪行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贪腐分子，他最大的一个罪行就是他利用他作为书记这样一个权力，对整个法治，对于基本的这个政治理念，可以说对于一个公务领导人的基本的一个职责，完全是肆无忌惮的践踏。那么对于在通过特别是他在这个所谓打黑的过程中，完全是不择手段的黑打。那么这种黑打本身对整个法治、对理念、对整个制度、对整个这个社会，从1978年以来朝着一个比较良性转型的一个破坏，这个方向这个扭转是非常大的，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效应。所以他这种对制度的破坏跟文革当中的一些极左的做法是完全一脉相承的。那么换句话说，这种对于权力本身这种政治意义的这种清算不进行，那么单独对他贪腐的行为来做一个所谓清算，这个是不能够澄清这里面的基本的是非的。所以他这个审判本身最后这样一个结果，也就是说把他作为一个普通的贪腐分子来审判，应该讲实际上是对他真正罪行的一种遮掩。那么换句话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审判进行以后，在国内的这个微博上、公共的平台上，你是看不到任何非官方或者说不允许个人的这种发言评价，这都是不允许进行的。那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最高层对于审判本身这样一种缺陷也是很清楚的。 但是从量刑本身来说，薄熙来的这个判决结果已经是同一级别或者同类型的这个判决中最重的一个判决了。 这个刑期本身当然都是象征性的了，因为过去我们在程良宇在这个在类似的陈系统，我们都看到对于他们这个级别的政治人物，他所谓比如无期徒刑或者20年25年，那么关个2-3年4-5年，然后以保外的名义或者以其他的名义，在这个生活上会给他一个所谓的比较减缓的这样一个处置。那么当然这种刑期宣判的意义本身，作为刑事犯的这个定性本身，实际上是宣布他的政治上出局，他这个政治的生命结束了。所以我们过于片面的去看他这个刑期，实际上意义不大的。 那就现在这个判决结果，您觉得薄熙来的他的政治生命是真的结束了吗？ 对于薄熙来个人而言，从过去的那些惯例来看，我们刚刚上面举到这些例子，当然是结束了。但我认为对于薄熙来这件事情里边所体现的真正的所谓政治生命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极左的政治路线，是吧？这种书记这个专政的这种专权的这样一种体制特点，那么对社会的这种所谓因为一句话就可以劳教可以压制社会的这样一种所谓行政为政的一个理念，那么这些东西从最近反宪政也好，所谓传统强制性的这种传统教育也好，那么这些措施来看，应该讲博本人虽然政治生命结束了，但是他所推行的这些极左的政治理念在中国社会并没有绝迹。反而是有很大的市场。也就是这个 一般评论里面所担忧的哈，就是一条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 嗯， 啊，所以薄这件事里面有两个层面，一个呢就是所谓他作为官员的这种行政责任政治罪行，那一种呢是他作为一个官员进行贪腐的这个经济的犯罪，那么这个审判呢对他经济的犯罪呢做了一定程度的揭示，但是他这个作为一个权力的拥有者，他在政治上或者滥用这种权力本身所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是完全没有得到揭示，而且可以说有意的受到了这个遮蔽的。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政治观察家也是军事专栏作家赵楚先生哈，对于薄熙来案的政治意义的一个点评，可以说是非常的犀利，好，点到了非常可以说是当下中国政治生态当中最敏感的部位。 是，我觉得他里面说到了关于在薄熙来这个用黑打的方式打黑这件事情上，实际上我觉得可能慢慢的过一阵子，当大家回过味儿来再去重新看这个审判的过程的时候，大家就会意识到真的你会觉得不过瘾。不过瘾在哪儿？是因为这一个关键的问题竟然没有被拿出来说。 在重庆的这个打黑，好，现在在很多的当事人仍然身陷囹圄，或者说有的已经是被执行死刑过了很长时间之后，这打黑当中到底有多少是冤假错案，有多少是通过不正义的方式进行的，这些问题其实目前并没有得到一个应有的清算。因此我们看到重庆打黑的这个当事人李庄在这个判决结果出来之后哈，也是第一时间发出了评论，他说大家还记得正当审判的关键时刻，薄熙来本人突然将一顶绿帽子扣在自己头上，霎时间所有的观众和媒体甚至全中国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他头顶的绿帽子上了，人们注意力的快速转移完全淡化或遗忘了其累累的其他罪行，再加上他说我是一架工作机器，走遍了重庆的所有区县，没有时间关爱家庭，请法庭不要榨干我们最后一点亲情的煽情表演，使坊间生出不少对他的同情和怜悯。而至于1400万欧元的天价中介费，2600万的贪腐，则通通被忘到了脑后。至于重庆的黑幕，就更没有人去关心了。 是，李庄在这篇文章里面呢，他也有举出很多他亲眼所见的或者是他代理的一些案件，其中有很多是非常，你要去看这个过程是非常令人发指的。他对这个民营企业家的一些打压是采取的这种方式，可以说是根本就是没有人性。而且关键是其实我们还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在2012年的这个两会之后的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他有说提到重庆的时候他是拿文革来做比较的。那文革打的是什么？我想不是要说他的这个贪腐，不是要说他的这个受贿，而正是他采取的这种所谓的重庆模式。重庆模式是什么？就是他一个人的独裁专政，然后他有一种这个要均富的这个理念，甚至是说可能是去劫富济贫的这样的一种理念，所以他极大的打压了这个民营企业家的一些积极性。我想这对重庆的经济也好，或者说是在当时甚至有过想去向重庆模式学习的一些地方的官员也好，给大家造成了一个很长线的影响。 他的这一种你刚才说的这个劫富济贫或者说均富的这样的一种包装呢，也是在另外一个方面至今仍然有不少人某种程度上哈，这个我们从很多方面听到的怀念，或者说有一些对于当年的这个重庆模式持正面评价的这个原因。因此关于这一方面的讨论其实不应该在薄熙来案的这个刑事案件的宣判之后停止，其实在这一方面我觉得这个辩论好，大家应该要持续的进行，才能够把这里面的问题理得清楚，不然的话很多的问题恐怕就不清不楚的裹挟下去，很难说10年20年之后这样的事情会不会重演一遍。好，这里是三点花心，我们今天关注到薄熙来案的一审宣判，薄熙来是被判处无期徒刑。休息一会儿，三点花新闻继续。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 Cathy。 这个刚才在赵楚的评论中也提到了这么一个地方，恐怕很多中国人都好像有点熟悉，但是从来都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就是秦城监狱，传说中的秦城监狱。那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得到确切的这个证实，但是薄熙来是非常有可能最后是在秦城监狱当中服刑。 对，跟他一同服刑的还有谁呢？包括这个刘志军，然后还有王立军。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就想，咦，这老冤家见面会怎样？ 包括古开来也是这个收押在秦城监狱当中，但是当然不可能是在同样的一个区域啊。我估计监狱的管理，我们看到很多之前有在秦城监狱当中，这个特别是文革期间服刑的这个人士的这个回忆录，就讲到这里面的管理其实还是非常严格的，犯人之间呢其实是不可以互相交流的。所以说虽然古开来和薄熙来很有可能被收押在同一个监狱，但是我想他们应该没有太多的机会能够互相说上话。 对，而且也这个监狱的设计也会让你就求死无门，可以说就是它的墙壁都是经过特殊处理的。 对， 然后呢这个屋子里面是没有椅子的，估计是为了防止你这个上吊。对，然后呢只有一个床，然后你要写字的时候才会给你一个小学生用的那样的写字台。 李庄虽然没有蹲过秦城监狱哈，但是他自己这个在香港演讲的时候讲到过他在重庆蹲这个看守所的这个经历，类似讲到的也是这个监狱的设计啊，还是墙壁呢都是包着这个棉花，或者说特别软，就防止你撞墙。基本上你找不到任何办法来自残。 是，然后这个秦城监狱，我想很多人了解它，或者说至少是听过这个名字，是有很多的有噱头的事情了。一个是当年江青也是关在这里，然后但是江青的待遇就更加的特殊，他是一个走道里面两边很多都有这个牢房，但是江青是这个整个走道里只有他一间，里面是有人，就是他。 没错。 对，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刘晓庆，他曾经也说他自己是住过秦城监狱， 他宣称 对，但后来被证实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看看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住在秦城监狱的这些人，刘晓庆应该是不够格的。 这个光是你的犯罪金额数量特别巨大还不够资格住进秦城监狱，得是有一定政治影响力的，或者说政治级别的这个罪犯才有这样的机会入住秦城监狱。但秦城监狱具体在哪儿呢？是在北京的郊区， 小汤山。 对，是在北京的郊区。这个地方呢确实是非常的偏远，也是一个部队直属的这么一个部门，特别的神秘。好，对外来说你不太容易找到，更加给他平添了许多神秘的这个外衣。那这是目前我们所可以了解到的，是薄熙来很有可能是在秦城监狱中进行一个服刑。那在此之外呢，其实从这个博案的庭审到宣判，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门口，还有我们这个办公室门口，这个电视机里面有一路这个 AP 的信号，就有一个摄像机天天对着这个法院的门口，然后你就会看到全世界啊，外国记者居多哈，围着这个济南中院的这个法院，大家都知道没有人可以进去，但是就是围着这个法院，我就在那儿拍，今天能够拍到一辆车，明天能够好像能够拍到这个薄熙来的半张脸，这就是全世界记者在过去的恐怕这个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努力追求的这么一个对象。 大家都希望从中哪怕可以找到蛛丝马迹去判断一些走向， 希望能够揣摩出那么一些线索，或者说发泄一些秘密，这是大家的希望了。当然这个难度是非常的高，更有一个差别呢，是大家关心的这个问题不一样。那中国的老百姓可能比较关心说这个薄熙来最后判刑的这个轻重啊，或者说比如说我想如果是重庆的这个居民的话，关心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影响，那包括其他地方的这个中国人关心到这个国家之后的这个走向。对于世界媒体来说哈，我今天就浏览了一下几个外媒的这个报道。那 BBC 的这个中文网呢，它引用的就是我刚才说过的港媒的关于薄熙来在庭上咆哮的这么一个报道。而在华尔街日报的中文网的今天的这个关于博案的报道标题呢，就是说到中国的高层呢力图是打压薄熙来的公众形象。 这个也是在博案的审理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注意到的，当天的包括几份主要的这个官方的媒体报章包括电视的报道都是对于薄熙来进行一个强力的一个批判， 是 从生活到工作是全部都打倒，所以当时感觉这个也让大家惊讶哈，这个官方的语气或者说使用的语言之严厉，这也是让外媒产生好奇的一个点。 因为难免我觉得会有一种猜测或者说是感觉，是当你用这么强大的一种力度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反映你内心深处有一些什么样的恐惧 啊？这个是外媒恐怕是这样的这个中国学哈里面可以管窥啊，而见全报。那在这个《纽约时报》呢，之前是《纽约时报》可以说是独家推出了一份一审的完整的庭审记录。这份庭审记录呢，如果说大家有机会这个翻墙找到《纽约时报》的网站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它里面补了一些看似无关轻重啊，但是呢，你细细读来很令人玩味的一些庭审的细节，包括薄熙来在庭上说的自己生活的一些细节啊，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细节，我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他说在庭审的那天早上吃了一个鸭蛋， 对 这句话。不知道为什么在济南中院的这个微博的最后对外的成文版本当中就消除了，不知道是觉得不够严肃呢，还是有什么其他的隐含的意义。反正在庭审的有一个完整的版本当中呢，有一些丰富的细节，这个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找一下。 对，我觉得大家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一些可能我们官方现在对于这个口径上面到底是怎么管理的，还有我们官方会比较在意的和不想让公众去太多看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我想可能一般的老百姓哈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关注这个庭审的全部的细节，大家关心的更多是这个结果。那如果说你有这个复盘的这个兴趣的话呢，我比较推荐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古开来的这个证词，包括这个视频的内容，以及另外一位是在公诉方式指出向薄家这个贿赂钱财的这个商人唐肖林的一份音频的这个证言，好，其中提到了很多，比如说送的具体的一些礼物啊，包括送礼的一些方式啊、金额啊、时间地点，包括对方的这个说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侧面可以让我们。怎么说呢，管窥到一点中国这个高层官员的或者说这些落马高层官员的这个生活方式，大家的这个比如说在这样的事情上是怎么样运作的， 是可能有一些潜规则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是，好，这个是薄熙来案，恐怕到现在如果说薄熙来在上诉或者不上诉或者说上诉被驳回的话呢，整个案件在公众视野中的这个曝光期啊已经是以上周日的这个宣判作为一个怎么说呢，我很难说它是不是一个最终的句号，咱们算它是一个分号吧，算它是一个分号吧，这之后可能还有内容，但是至少就目前看到呢已经是告一大段落了哈。因此在博案的前前后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到非常多的这个可以去回味的东西。那三立化新闻今天为您梳理到博案的审判结果，薄熙来被判处无期徒刑，这是一个目前一审宣判的结果。而在今天的这个全媒体全时空呢，我们关注到在世界方面的政治人物，德国大选的这个计票结果已经公布了，现任的总理默克尔很有可能就将领导他的这个政党是获得最终的这个胜利。那他从05年开始啊，到今年13年，已经默克尔已经作为德国的总理已经八年，如果说这一次再能够连任的话又是四年，这将超过之前英国执政长达11年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这将是欧洲乃至全球啊执政时间最长的，我们可以说是政府领袖，因为如果是国家的这个元首的话可能还有英国女王，但是在政府的领袖方面通过选举产生的这个政治人物方面，默克尔将是全球第一的女性。大家觉得这个她究竟有什么样的秘诀可以让她充满这样的能力，在以男人为主的政坛上面，特别是在德国，好，之前并不是一个以女性执政 见长的有这样一个传统的国家，默克尔他身上究竟有什么样的秘诀？这位来自东德的前科学家哈，他是怎么样做到的？欢迎你打进电话来发表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call in，现在可以打进来了。话新闻，有话直说。三联话新闻，有话直说。大家好，我是朱明奇。德国大选的结果已经揭晓，默克尔领导的执政党是大获全胜，联盟党将成为德国大选的最大赢家。得票率在 42.5% 左右，远远超过2009年大选的 33.8% 的得票率。默克尔也因此很有可能连任四年，成为世界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女性政府领袖，这个是通过选票选上来的哈。虽然说可能在位的时间的话，一些女性的国家君主，比如说英国女皇，时间会比她长，但是通过选票上台的，在默克尔之前，只有英国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是达到了11年的时间。那默克尔，不出意外的话，此次连任四年就将超越撒切尔夫人。这位出生在东德的前物理博士在执政之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德国也是在欧洲保持了非常好的经济表现，可以说是归功于这位女性总理，带动了这个欧洲强大的经济体度过了一轮经济危机。好，在现在全世界都在恢复的时候，德国人就显得比较的轻松。大家觉得默克尔的秘诀是什么？这跟她的女性身份，这跟她来自东德，又是有一个科学家的资历，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46。哎，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你好。 哎，赵先生，您跟默克尔熟吗？ 电视里熟 是吧？您怎么样评价这位这个很有可能成为世界范围内执政时间最长的女性领导人？ 我觉得这个默克尔跟女性不女性咱放一边是吧，因为我在我眼里我一直也把他当男的看着，因为我觉得那个默克尔给人的感觉不是大妈形象吗？我觉得人默克尔这几年，首先人家是以人为本发展经济，根本不靠什么军事来称霸，而且他这三届多难啊，欧那个什么经济危机，欧元区那么紧张， 嗯， 是吧，他为了防止欧元区崩盘，他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德国人民给了那些国家很多援助，当然也他们认识到如果欧元区崩盘他们也没有好日子， 嗯， 所以呢他们也投了不少钱，当然他们有些条件，德国人在默克尔的领导下整个欧洲经济有了回暖，所以老百姓没有理由不选默克尔， 嗯， 另外呢最可笑的是什么，法国人居然70%支持默克尔是吧， 嗯，没错， 你说二战死敌是吧，能支持默克尔真是的，在德国法国他们俩是欧元区老大，所以欧元区稳定的全是靠他们俩，如果他们俩要掐起来那欧洲是真倒霉了， 嗯， 所以我就想起咱们中日是吧， 嗯， 能不能也能代表就两大经济带领亚洲人民走上幸福， 嗯， 我就觉得我们领导人呢应该向默克尔学习什么，学习发展经济，跟周边国家搞好关系，中日韩自贸区早一点建成是吧，这样呢， 嗯， 我们亚洲呢也别老羡慕欧洲了，现在日子也不好过，别说人家，而且呢有一点大家老不理解，你进口咱们的车现在一体化，比如咱把车卖出去，虽然是日本发动机，那是我们装的，我们组装的，所以大家一块儿挣钱，如果说他的发动，如果说大家一闹这车卖不出去了，谁也挣不着钱是吧， 嗯， 所以现在经济只有你好我才好，并不是现在说的不能让你好我才好，不是这么回事， 嗯，好的， 心里话， 哎，谢谢， 最后我说一句， 您说， 我加一句，刚才你们的那个说薄熙来的发言也上不了全媒体全时空，所以我也心理平衡了，对不起，谢谢， 好，这个赵先生从来都是心态非常好，咱们再听到是来自应该是江西的段先生，段先生你好， 哎，段先生，我没记错，您是江西的对吧？ 我是对啊。 啊，好，这个看来是还记性还可以。段先生，您怎么样看默克尔呢？ 我觉得那个默克尔吧，从我的印象感觉，就是他是属于实干型的，就像符合习总书记说的“实干兴邦”。 嗯， 他不是那种特别感觉不是特别张扬的呀，不像美国呀、英国呀、法国的那些国家元首。可能介入的那些国际事务比较多，然后今天的再说，我感觉他更注重于实干性。 嗯，您觉得这跟他是女性这个有关系吗？ 嗯，可能也有吧，因为那女性她从政的话，跟男性啊，她有不同的角度，她可能思考的问题可能更细致，可能感觉更细腻一些，做事情啊，如果是她到了一个国家元首的一个。这样一个位置的话，他也会更坚定。 嗯， 而且那个默克尔他从政，他将近也现在已经第三届了嘛。 嗯， 他应该是说，当他走到这个程度来说，他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我觉得，对他来说，从他的业绩来说，应该是我们感觉。我如果是那个德国选民的话，我也会选他。 嗯，好的，段先生说自己如果是德国人的话，也会选默克尔哈。关键是业绩拿得出手。香港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 张先生，您怎么看默克尔呢？ 默克尔，第三次他连任这个德国总理啊，我觉得是实至名归的。 嗯。 你看他那个，你看数据啊，这个德国的他的经济和就业率啊，是在欧洲上最好的。 嗯。 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在八国那个首脑会和欧盟会啊，这个铁梁子啊，始终是把德国的利益摆在第一位的。 嗯， 所以他也说过，纳税人的钱在我手里，是国民是放心的。 嗯， 另外最近我一看资料说，18岁以上的年轻人，就像他们选了心中的这个总理人选， 嗯， 一大半都是选默克尔。 嗯， 所以在年轻人当中，他也是有绝对的权威，可以讲说是个女强人，但是他也很人性化。 嗯， 另外在经济上面他做得非常好。那个原来施罗德总理，他就是把那个希腊纳入了这个欧元区，结果带来了很大很大的这个弊端和麻烦。 嗯， 所以这个默克尔呢，在这个欧元区里面，他第一个就反对，就是这个把希腊纳入这个欧元区，不然的话也不会成这么严重的这个欧元区的这个股灾啊。经济这个衰退， 嗯， 所以我认为他作为一个德国的一个领导人，我觉得是德国人的福， 嗯， 因为他也是一个女性，所以也有他的柔性啊，也有他的刚性，我觉得。实至名归吧。 啊，好，非常感谢香港的张先生是对默克尔赞不绝口哈，这个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的表现。有人就说啊，这个女性领导人呢，也许是性别使然，在面对这个风险，在风险管控方面会表现得比男性领导人更好，这个不容易去选择冒险，哎，也比较不容易。这个出大的乱子。最后一位是穆先生，穆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穆先生，您怎么样评价默克尔呢？ 我觉得默克尔之所以可能第三次当选，可能主要是因为德国它这个政体的一个原因吧。它因为是多个党要联合执政， 没错， 它不是某一个党单独就可以做到，所以这个女性可能在这种融合多方意见的可能。更擅长一些吧， 嗯， 可能是有这个特点 啊，他比较善于去建立统一战线， 对对，去叫求同存异嘛， 求同存异， 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说法就是这样， 嗯， 也有点像我们大陆最近在播的这个电视剧叫《大秦帝国》嘛，上面有合纵连横，有点像战国时候那个一个国家之间合纵连横的那种感觉，现在就需要默克尔这种长袖的善舞，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嗯， 到处去跟人谈合作，应该是这样一个。 嗯，那您觉得这个默克尔他自己出身是东德哈，前民主德国的这么一个出身，啊，对他现在的这样的行为模式有什么影响吗？ 当然是有影响的呀，就是他之前是在东德那边，然后德国在这个他之前在东德那边还做过东德政府的一个发言人嘛，最后一任发言人，所以他本身对于德国内部的这个东西之间的协调可能他也是有一些先天的优势， 包括他之前跟那个科尔合作的时候，两个人先是他是科尔的小姑娘被称为， 嗯， 后来两个人又有矛盾，然后后来他又把这个矛盾给化解了。由此可见，这个人他的情商是非常高的， 嗯， 非常善于说既坚持立场，然后又善于去不撕破脸皮。 是，好，非常谢谢穆先生的这个评论，听得出来穆先生对德国政治非常的了解哈，这个情商非常的高，说的是德国的现任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相信他的智商绝对也不低，毕竟人家是有物理学的博士学位哈。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那在德国大选正式确认结果之后，默克尔即将成为连任第三届的德国总理，也成为欧洲乃至全世界执政时间最长的女性政府领袖。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再会。